己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九六九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 信用如镜，一个人的形象如何，人们可以通过信用这面镜子看得一清二楚。人一旦失去信用，也就失去了他在社会上的立身之本。在大数据共享的时代背景下，个人的信用可以说是我们的第二张身份证。信用是一种无形的力量，也是无形的财富。这里是今年九六九老板说，我是主持人亚威。有这样一家企业，就打造了一个基于人与人之间信任的大数据聚合服务平台。 今年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人人信的创始人马卫东。人人信是国内领先的信用服务提供商，我们通过信用大数据搭建基于各类场景的信用服务平台。 在乱世，过命的朋友就是亲兄弟，而在今天，过钱的朋友才是铁哥们儿。亲人朋友之间借钱，你会打欠条吗？我想每个人对待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大相径庭的。通常大家都是抹不开面，也就是口头的承诺，因此借钱人也承担着钱借出去却要不回来，甚至不好意思要的风险。人与人之间了解的越来越淡，距离越来越远，交集也越来越少。多数人宁愿选择盲目的把钱放在不靠谱的平台，或者宁愿没有利息产生，也不会借钱给熟悉的人。这应该就是马卫东和他的团队创立人人信的初衷。 所以当时我们想，能不能通过这种互联网技术，能够帮大家搭造一套网络环境，促使人和人之间开始建立互信啊，建立信任啊。所以我们当时就想了，利用这种先进的技术啊，搭建网络平台，重要的是搭建这种信用网络，使得价值在这种信用网络里头能够传递。 人信这一平台在基于熟人借钱的基础上，为每一个人打造一个信用保障平台，建立一整套的信用体系，让借钱这件事情有保障，让人放心。个人信用身份证以数据的形式体现，更让人与人之间的各类金融交互行为形成自然而然的默契。 我们是一开始基于微信平台的，后来用我们的 APP。 我们基于微信来做，首先你在我们平台上你会建立一个信用认证，这时候就包括他的身份证的跟公安部的比照，人脸识别，发个数字证书，调取他的芝麻信用，还要调取他的整个运营商记录，就是有没有这些催收公司呀、贷款公司给你打过电话，还要调取你的紧急联系人，你写的是不是真实的，你过去有联系过多少次等等吧，就形成一整套的一个信用身份。我就发借款请求，我就发给对方。那当然也可以说，我可以不确定一个人，我发到一个群里头，就他能够比较快捷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发起请求。另外一个，我们生成一个有法律效力的电子网络借条，这个网络借条它有数字签名，有时间戳，这样子一个网络借条，而且借条里面能够把非常专业的把借款协议写得非常明白啊，没有争议。这比个人你自己写个简单经济到某某多少钱，这个就方便多了，而且它具有法律效力啊。然后通过网络上去实现的话，那它的效率变高，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和多家数据公司形成合作，一旦逾期了，你的数据也会上到别的数据公司，你可能去银行贷款都会受到影响。所以朋友之间借贷，你再逾期你都可能会影响的信用记录。对，所以这对他是非常有好处的。他原来借钱我是借给你，没有人知道，逾期了也是只限于咱俩之间。 对于很多人来说，信用可能只是一个口头说说的词语，一种不会被轻易发现的个人品质，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让信用变成一种有形的东西。 其实人有善的一面，有恶的一面。当你在恶的环境下，好人都会变成坏人；当你变成善的环境下，那坏人有可能变成好人。我们要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善意。善的环境最大的就是守信，你说了你承诺，你按这个承诺执行。如果你不按这个承诺执行，是被所有人看到。这种监督体制使得人能够向善，而不是你天天跟他说，哎，你变善良，你变善良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而是你真的要建立一套这样的机制，让人的善的行为能够得到认可，恶的行为能得到惩戒。人性的社会责任就是让人变成好人。 什么样的人是靠谱的？我想到最直接的就是借人钱按时还，靠谱。谈钱是一件敏感的事情，但通过一个人的金钱交易行为而体现出来的信用才最可贵。

什么？中朝中里中春风，用它来种什么？ 种什么？ 种什么？ 种 朝中里种春风。开尽梨花， 开尽梨花， 春又来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等待你入梦。

事，不必有我，不必有你。爱是可发不可收，你是可爱到永远，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。有日让你倚在深秋，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，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。 年轻时想要做的事情，年轻时想要过的生活，如果不趁着时间正好去做这件事情，一旦过了这个年纪，就再也体验不到做这件事情最美好的滋味了。为了不让自己后悔终生，我们便不能仅仅靠等待来为生。 闯进

九六九精英爱听榜。 我要找到你，不管南北东西，直觉会给我指引。若是爱上你，别问什么原因。 记住深藏的激情，你的心语，前尘后世轮回中，谁在声音里徘徊？痴情像我凡俗的人世，终难解的关怀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岁月留声机。 黄伟文1993年开始进入香港唱片界工作，一直活跃到2000年之后，与林夕那种富有哲理、禅意味很浓而且需要深思的词作相比，黄伟文的词作则显得更加清明一些，有一些虐心自嘲，但也是共鸣之来源，有一些琐碎甚至是平常，但是很容易让人感触。如果说林夕是大家闺秀，那么黄伟文就是市井妇女。经典九六九，都市夜归人，就是爱经典。听到这首黄伟文为杨千嬅所写的歌曲，来自于陈奕迅《最佳损友》。 朋友，我当你一秒。朋友，朋友，我当你一世。朋友，奇怪，过去再不。事事其实还有朋友，你试过将我营救？朋友，你试过把我批斗？无法再与你交心联手，毕竟难得有过最佳损友。从前共你促膝把酒倾通宵都不够，我有痛快过你有没有？很多东西今生只可给你保守至到永久，别人如何明白透？实实在在踏入过我宇宙，即使相处到有个裂口，命运决定了以后再没法聚头，